毫无搜集。作者：邪灵一把刀。播讲：小龙哥。 第283章。揭安一听我咁讲，我打咗个突，有啲气恼。佢又话：神算啊，唔算命，一切由天定。唉，你啲咁嘅外行人，唔识嘅咪乱噏啦。冇边个识命理嘅人会同自己算命嘅？呢个其中嘅门道，你又点知啊？我心谂，唉，你仲同我咬文嚼字。不过我嚟呢，亦都唔系话想同佢斗嘴皮嘅。于是我转移咗话题讲，我想问嘅系最后嘅嗰一位嘅八字啊。揭安佢嬲怒嘅神色，而家就一下子定住咗，深深咁睇咗一下，正喺度追逐紧豆腐嘅萧静。然之后好似知道我想问乜嘢啦，佢又讲：我讲过，只要佢个八字冇错，我就唔会错。不过佢忽然间又停咗一停，压低把声讲：呢个八字啊，应该冇错啊。我讲：喂，人哋啊俾你八字有冇错，你都能够睇得出嚟嘅咩？揭安一听到我咁讲，佢啊鄙视咁瞥咗我一眼，然之后讲：哼，真系无知。玄学里边之中自有奥妙嘅，比如一个人嘅皮肤啊偏黑，呢、这个人啊一定系属水。你呢一位咁嘅红颜知己，眼带桃花，啱啱同佢嘅八字嘅三神啊吻合，呢、这个其中嘅学问呢就真系玄之有远。你识咩啊？我只系睇佢嘅外相同埋气相。佢俾个八字应该就分毫不差㗎喇。由此可以倒推，呢一个八字係真嘅。所谓嘅外相呢，就自然係讲人嘅外在形象啦。比如传统相学中嘅手相、摸骨、睇花、智相，咁样全部都係属于外相嘅。而所谓嘅气相呢，就係指一个人佢表现出嚟嘅精气神。咁啊，体现于人嘅精神状态咧，行走嘅速度咧，性格、脾气等等。按照呢个揭安老坑讲嘅，亦都唔系造假嘅。我听完佢咁讲之后，我啊真系惊咗一下。呢、这个时候，揭安又意味深长咁讲：你既然嚟问我，就一定已经发现咗啲乜嘢端倪啦啩？啊！呢条老嘢真系几精明噶噃。事到如今，我亦都唔打算瞒佢啦。我就将自己嘅推测同佢讲。我话我怀疑佢唔系人啊。揭安眯咗眯眼，浑浊只眼睛又盯住萧静嘅背影。喺呢个时候，萧静好似察觉到啲咩咁啊，忽然之间拧个头过嚟。我哋两个嘅目光就喺空中对视，跟住。佢系放弃揾阿豆腐，向住我啊走过嚟啦。揭安嘅语速啊好快咁喐咗喐嘴皮，压低把声讲：得闲嚟揾我啊，有啲事我要话你知。跟住就唔再交谈啦。呢、这个时候，萧正就嚟到我旁边，不过我心情就真系好复杂，脑里边闪过呢一路嘅经历，俗语讲疑心生暗鬼啊嘛。怀疑一旦产生，就会生出更加多嘅怀疑，越嚟越多让我觉得唔正常嘅事情就出现啦。譬如咧，嗰只毒蛇喷出嚟嘅毒烟，点解对萧静冇效果呢？而家谂翻起上嚟，仲有一个唔妥嘅地方，就系、是、当初嗰一块石碑喺嗰块石碑上边显现咗我哋嘅样啊，但系大家都冇注意到。而家谂翻起上嚟。在那块石碑上边并没有显示萧静。接落嚟呢就一路无话。我原先諗住计划出咗嗰一个幽灵宝殿，就将呢啲说话挑明，同阿萧静呢就干干脆脆了断咗阿爸。但係而家一諗到萧静可能唔系人，咁我就不得不要考虑另外一个层面，就係话 如果万一我挑明咗之后激嬲咗佢，咁啊点办呢？一谂到呢度，我决定暂时先压落嚟先，等到同阿揭安商量好之后再作打算。系咁啊，行咗小半日，啲树林就越嚟越稀疏，就为喺日头就快西斜嘅时候，前边猛然就出现咗几顶军绿色嘅帐篷。远远睇落去，帐篷嘅顶上边就铺满晒啲树叶，有啲都已经塌陷咗添，明显已经冇人㗎喇。揭安就指住嗰一块地方讲，就喺嗰度，嗰度就係当时作业嘅宿营地呀。大家奔波咗咁耐，总算就到咗目的地，不由得都加快咗脚步。过咗阵间，我哋就到达咗呢个帐篷区域啦。豆腐数咗一数，惊讶咁讲：一共有12顶喎、咁即系按照最低2个人一顶咁嚟计算，哇，嚟都嚟咗20几人啊！揭安啊讲：佢哋啲人数呢就的确多，但系都唔系同一批嚟嘅，系两批。两批。专帅嘅目光扫视咗一下啲帐篷，挑咗一挑眉，睇住啲帐篷统一嘅颜色同埋款式，佢又讲：佢哋啲装备系一样嘅。揭安肯定咁讲：一样嘅。第二批赶嚟嘅人里面，仲有2个全程都被包住只眼嘅女人。啊，被蒙住眼嘅女人。一般呢一种咁嘅行动呢，就真係又辛苦又污糟又危险。除非係有啲咩特殊技能嘅女人呢，唔係呢大部分都只係男人参与嘅啫。嚟到呢度倒斗挖蘑菇，但真係好少见女人㗎喎。我心里面就觉得惊奇呀，我就讲点解仲要包住隻眼呢？揭安就拧咗拧头讲：咁我就唔知啦，不过嗰2个女人一睇就唔系自愿嘅，而且呢就手无搏鸡之力。我离佢远，亦都唔知道其中有啲乜嘢原因。后来佢哋落地嘅时候，嗰2个女人亦都带埋入去。喺呢阵时，我哋已经发现咗爷爷佢哋挖出嚟嘅嗰个盗洞啦。由于呢个地方嘅土质系松软，洞穴呢唔容易保存，所以俾阿揭安形容为非常大嘅盗洞。呢一刻直径有1米咁多，灯光打入去，里面好多地方都有啲碎嘅土，睇起嚟又唔系好结实。洞里面黑蒙蒙，一阵嗰啲泥嘅腥味。专吉就踎低身睇咗阵间，佢又讲：要入去呢，我哋就要一边扩阔，一边又要压实。啊，咁落嚟冇2日都唔得啊！喺呢一点上，专家嘅人就比较专业。佢哋两兄弟就商议咗一下，跟住就定咗落嚟啦。分为2拨人，一个呢就负责安营扎寨，一拨人呢就趁住天仲未黑，就将个洞口扩阔。于是我哋就各自各做自己嘅事。打盗洞需要技术嘅，唔系话随便挖个窿就得㗎喇。唔同嘅土质呢有唔同嘅打法，嗰中嘅门道有好多嘅。好在我同阿豆腐都有咗经验，当即我哋5个大男人就轮返上阵。顾大美女同埋萧静呢就负责安营扎寨。一番嘅咁嘅搞作之后，日落西山，天色就暗咗落嚟。大家而家成身黑泥，夹住啲臭汗，坐喺个篝火旁边，一边饮一边食。顾文文啲枪法唔错嘅，佢呀喺个树林嗰度捉咗2只兔仔。喺剥细兔仔嘅时候，揭安啊顺手将啲内脏向旁边一掟，跟住喺个树上边就捐咗一个黄色嘅影落嚟，将嗰啲内脏一下子就嗒咗啦。2只兔仔亦都唔够食。咁我哋就用啲兔肉嚟送佢啲饼干，一边呢就喺度计划住啲时间。按照我哋而家呢个咁嘅速度，仲系好似专吉所讲嘅，至少要2日先能够入洞。盗洞嘅尽头就系崖山宝殿嘅位置，里边系个咩样，真系唔清楚啊！ 飲食完呢，我同阿豆腐就返咗一返嗰啲帐篷，里面呢大多数都成为咗啲动物斗，空空荡荡，除咗惊动咗一窝嗰啲臭油之外呢，仲惊动咗一斗嘅蛇，将我哋都吓餐懵。好在蛇嘅数量唔係好多，我哋又点住火，好快呢就散咗去。入夜嘅时候，我哋自己就架起咗帐篷，按照轮流守夜，一行人当中只有尊帅係唔使守夜嘅，冇法呢。佢嗰一份就等阿中公嚟替代咗，呢、这个就係土豪嘅优越性啦。由于諗住琴晚嘅事，我係有啲难以入眠，因此呢我就守第一班。冇几耐大家都瞓着咗，我就坐喺个篝火前边，静静咁等待住交班嘅时间，脑袋呢就仲係比较清醒嘅。就係喺呢个时候，我身后边突然传嚟咗噼啪一声，好似係啲干枯咗嘅树枝被踩断发出嘅声音。我猛然一拧转头，发现係揭安。我哋一个对视，大家就心领神会。于是我哋就搵咗一个离帐篷比较远嘅地方，两个人就係喺光暗交界嘅地方停咗落嚟。呢、这个距离啱啱呢就可以睇到冇几远嘅篝火同埋帐篷，亦都好方便讲话。揭安就开门见山咁讲：死人呢係唔识喐嘅，咁就梗係啦，除咗你哋所讲嘅宗旨之外。睇唔出呢、这个老嘢仲会识讲我哋嘅行话，八成都係跟阿爷佢哋班人听返嚟嘅。跟住佢又讲：个仲有一种情况嘅例外，听过借尸还魂吗？我蚀咗一声讲：哇，你唔好扯到太远喎，借尸还魂你都可以扯出嚟讲。揭安就讲：当然唔系呢个意思啦，但系啲原理就差唔多嘅。喺古西域曾经啊供奉过一个变种嘅蟠蚩佛陀。所谓嘅变种佛陀，咁啊系一啲目的不纯嘅人利用原有嘅信仰进行加工所创造出嚟嘅。古西域佛教盛行，要想传播出去嘅话，必然呢就要利用佛陀呢作为啲幌子，再结合自己嘅理论创造出俾人供奉信仰嘅神。咁一般呢一啲咁嘅宗教呢都成唔到啲咩气候嘅，所以呢一类嘅神亦都会被称为变种。揭安跟住又讲：呢一种咁嘅蟠蚩佛陀，根据讲话呢係可以留住人嘅灵魂嘅。如果一个人知道自己就快要死啦，咁样喺临死嘅时候就供奉呢个蟠蚩佛陀。佛陀呢就会将佢嘅灵魂定喺个身体入边，并且将自己嘅神力嘅注俾呢个信仰者，咁样信仰者就会成为咗佢嘅使徒。哇！我一听就讲，你嘅意思系佢供奉咗蟠蚩佛陀？揭安就讲：古代嘅时候呢种佛陀真系太多啦。佢究竟有冇去供奉呢一类咁嘅邪神，我就唔清楚。不过除此之外仲有第二种嘅，就係、是、活尸。活尸我知道啊，於是我就点咗点头。活尸就係所有众子当中最诡异嘅一种，有思维、有意识、有智慧，甚至係拥有活人一样咁嘅特征。呢种系一个极为少见嘅尸变，据说只有某种嘅特定环境之中先会形成。即使系阿爷啊，亦都只系喺笔记里边一笔带过，真正见识过嘅人就真系少之又少。唔通而家嘅萧正系一具活尸？我突然间谂起佢跳河嘅嗰一幕，心里边就打咗个突，心谂。唔通佢跳河嘅时候就已经死咗，咁要成为活尸点会咁容易啊？揭安见我冇讲嘢，佢又讲： 讲到活尸呢，你哋呢啲人应该就比我更加清楚。我系算命嘅，唔系研究尸体嘅。谂咗一谂，我不禁啊拧一拧头。活尸就名为活尸，实际上亦就系带住死相嘅。古书讲生死而魂聚，形容游生者视为活尸，逾十日则生斑，臭不可闻。咁亦就系讲活尸呢就诡异就好少见。从行动上虽然系冇办法去辨别，但系尸体仍然都会腐烂嘅，唔使十日就会生出尸斑。再讲白咗呢，就系一种死亡延时嘅现象。等个尸体全部腐烂殆尽嘅时候，一样又系要死。不过我同萧正重逢相处至今已经半个几月啦，佢嗰啲皮肤就光滑到好似以前咁，边度有啲咩似活尸啊？突然之间，我啊谂起萧正送俾我嘅嗰一尊古怪嘅佛陀，心里边一沉，心谂唔通系佢？